欢迎收听古风武侠大戏都主有病番外篇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有声团队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 那感情好啊。哎，你见过他媳妇吗？ 没有，他成亲的时候发来了请帖，我那会儿在泉州搜罗弗朗基的医书，没来得及赶回来。啊，还有你兄弟唐十七的遗孀也说要来看你，当年唐十七给你留了遗书，你还没有看就晕过去了，上面说你给他的经营他没有全部花完，还留了一半藏在柳州丝巢南墙根，我让人给挖了出来送给他媳妇了，不过我没有说那是你的钱，只说是唐十七留给他们娘俩的。 别让他们来，娘俩都是女流，行走不方便，我过段时间去杭州看他们去。 夏侯恋说着伸过手来揽住了谢金兰的肩膀。还有迟燕。谢金兰顿了顿，我托沈卫星找了很久，3年前有人看到一个长得很像他的人出了边关，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得到关于他的消息了。风静静地吹过来，池面上的涟漪一圈圈散开，阳光洒在上面像是点点碎金。夏侯恋看了一会儿， 没事儿，我哥说我们终有相见之期，他从来不食言，所以我等着。 谢星兰点了点头。 哎，好了。 夏侯恋用力按了按谢星兰的肩头， 大伙儿都有着有落的，真好。 谢金兰不咸不淡地笑了一声，从袖子里面抽出了一张泛黄的薄纸。哼，先别高兴，你的事儿还没有完呢。前些日子你刚醒，我不找你麻烦，现在看你能跑能跳，生龙活虎，这有些账啊，咱们是该清算清算了啊。夏侯恋心头咯噔一下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试探着问， 怎么了？ 你还记不记得在雪山的时候你把我迷倒送上了马车，还给我一封遗书，你说少爷对不住，这一次就当我负了你吧。谢金兰垂着眼眸，语气听不出喜怒，我只是想问你啊，你当时是怎么想的？夏侯恋噎住了，3年前的事回忆起来仿佛还在昨天似的，他望着远天， 我就是想让你别喜欢我了，如果能让你恨上我，兴许你就不惦记我了。 他扭头看了看谢金兰，谢金兰没有什么表情，但一定不太高兴。夏侯恋顿了顿， 少爷，我知道你肯定很恨我那样做，不过我想将来的事儿谁也说不准，可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，活着至少还有希望。 那时的夏侯恋已是无望之人，上天垂炼才给他一线生机，可谢青兰一定要有希望。两人沉默了很久，谢青兰垂眸把遗书折好收回袖子，夏侯恋看着挠了挠头， 喂，还收着那玩意儿做什么？不如扔了。 哼，扔了。谢星兰扬眉看他，这是你负心的罪证，我为何要扔啊？他撸起袖子，露出左手上的三道伤疤，疤已经淡了，却依然可以看得出当初是如何的鲜血淋漓。夏侯恋心疼地摸了摸， 哎，去疤膏不好使吗？我去问问明月娘子有没有法子。 哼，我不屈。谢金兰冷笑，这两样啊我都要留着，日后你若是不听我的话，我就把他们往你眼前一亮。哼，阿恋啊，你感觉如何？这下完了，尾巴被人给拿住了。夏侯恋目瞪口呆的愣愣地说， 少爷。 谢青兰慢条斯理捋下袖子，顺了顺褶皱， 宴请移情图你记得吗？这第十卷啊，有个花样叫做倒挂金钩。今晚我们试试那一招啊。夏侯恋震惊的差点没从阁楼上栽下去。宴请移情图，他看过全套的，当然知道那一招倒挂金钩。那是一个妓子坐在床沿上，床顶的横木上面悬下来一根绳子，吊住那个妓子的脚踝，他两脚冲天，下方打开，身前站着一个挺着罐的爷们儿。想也不用想，谢金兰肯定是不愿意当那个被吊着的，那就只有夏侯恋遭罪了。夏侯恋叫道： 不行。 谢金兰面无表情地撸起袖子，夏侯恋立时偃旗息鼓，扫眉耸眼： 行。 吃过午膳，谢青兰继续去看着工人削木头。夏侯恋感觉有些头晕，在屋里面睡午觉，没躺多久，浑身上下就感觉不太对劲似的，一阵冷一阵热的饭浆上来。夏侯恋喝了几口水，没有好转，反而觉得更加难受，喉咙像是卡着什么东西，顿顿的难挨。该不会又是极乐果吧？夏侯恋想。一摸脑门子，那都是虚汗，勉强支起身子想要叫人，喉咙里像是什么东西涌上来。夏侯恋扑在床边上，哇哇吐了一地。 我是小丫鬟莲香，也是主播铃木一，喜欢督主有病的朋友们多多去订阅收听哦。且看傲娇督主与痞帅刺客一起带你闯江湖。